时间19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大家好，我叫雷鸣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最近比较烦心的一件事就是，我比较想去北京，然后呢，但是我奶奶就不让我去，我就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。因为我会跟几个好伙伴会一起去，然后但是他呢就会以为各种天灾人祸会降临在我身上，然后就一直不让我去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这没啥呀，我也长大了呀，为啥就不让我去呢？然后他说不行，你这去了丢了怎么样怎么样，就特别麻烦。然后我觉得呢，我真的没事，而且还有那么多伙伴在一起，然后很安全呀。我觉得我就不太清楚他就怎么样，就不清楚他是怎么想的，就一直都不让我去。所以我希望呢，然后他可以让我去，然后多长长见识呀，然后希望他可以多多的理解我。其实真的没有关系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还是很爱他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总是这样不理解我。然后我希望他可以就是今后多多理解我。 有点像你，有点像我，灿烂的笑容你也有脆弱，包容着你，包容着我，就像你我心中的那条护城河。我有好多故事要慢慢对你说，故事中有快乐也有坎坷，北京它改变着你我的生活，不曾疲倦过。快乐也有愁，时间无尽头，不要一再迁就，岁月化无忧。有点像你，有点像我，幸福的海洋里也有漂泊，包容着你，包容着我，流淌着你我的岁月如歌。一年一年的时光它慢慢在流逝，不变的梦想它依然在坚持，北京的生活被你 最新最好听，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 98.2。 如果还有梦，就追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 起坐坐踏踏来日冬香，莫是爱间低温这样长，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，言论飘渺人生世界好得很，暑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，笑得肌肤如情，痕极有样， 来的爱都锁在密码里，自身长远的演说撇清所有关系，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看见的心， 你 再不愿与你没关系。

让人好收场。放学后的球场，欢笑的对方，照常那样。午餐清汤，电影观后感，唯一日记新的白衬衫，天太热会流汗，再冷会伤感，忘太阳。